感觉你没走远。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教育部部长近日表示，教育部明确今年要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2020年要求消除大班额。从中国航天科工四院获悉，我国航天公司将计划发射80颗行云小卫星，建设我国首个低轨窄带通信卫星星座，打造最终覆盖全球的天基物联网。近日，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池塘里的水面因受寒潮东方野兽影响凝结成冰，人们纷纷在水面玩起了水上漂。美国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正在严厉打击违规占用残疾人停车位的行为，最高罚款1000美元。北京市有29所院校参加高职自主招生，计划招生13343人，征集志愿报名时间为4月12号到15号。经市政府批准，2017年到2018年北京居民采暖延期至2018年3月20号24时结束。首部国产青春动画电影《昨日清空》宣布定档8月10号，影片改编自漫画家口袋巧克力的同名漫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跟着我开始不守爱情条约，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不守爱情条约，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先伴侣，等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抽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被摧毁。关于那爱情跳跃3、4、5、6、7，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愿神仙伴侣，愿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心热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新的空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度，最高气温11度，东风1到2级，天气多云转阴，空气轻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度到9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9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2度到12度，丰台在2度到13度，大兴在1度到11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康熙草原在-1度到10度，玉渡山在-1度到10度，香山在2度到12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如何防止毛线衣缩水呢？许多毛衣一洗之后就会缩水，如何防止毛线衣缩水呢？洗涤时水温不要超过30度，用中性肥皂片或者是洗涤剂洗涤，再过最后一遍水时加少量食醋，能有效保持毛衣的弹性和光泽。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总有一种大都市的属性。北京有故宫长城，上海有外滩东方明珠，但是上海还是有一些当地人才知道的隐秘好去处。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多伦路，这条500米的街道居住着众多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像鲁迅啊、叶圣陶等等。除了名人故居外呢，还有很多小型私人收藏博物馆。现在上海的天气在10度左右，预计本周会有小雨，如果前去的话记得带把伞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您的收听。 Yeah.

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在最近，全国有不少地区迎来升温了，很多人开始脱下了棉衣服，而北京呢也开始延长供暖到20号，天津也将要延长供暖到3月26号，而河北、山东等地呢也发布了延长供暖的通知。看到延长供暖的消息，各地网友表示震惊。有一位网友说，在长沙的表示今天穿短袖，过两天就要穿棉袄了，一个星期内体会了四季的变化。而更夸张的是，内蒙古和沈阳前几天就下起了大雪。在北京的我瞬间就感觉，我们这儿已经快过夏天了，怎么那边还在下雪呢？对于这几天几个城市的天气差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打开聊天窗口来留言吧。 我是乐车帮银河创始人卢武波，我承诺乐车帮 APP 银河全国48个城市80大汽车品牌精选4000多家 4S 店提供软厂品质的汽车维修保养优惠服务，一键优惠预订 4S 店维修保养、加油、洗车、违章代缴、24小时救援等综合性养车服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1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的创始人兼 CEO 黄佳佳。 我们致力于打造孩子喜欢的在线外教一对一课程，让每个孩子都有能力对话世界。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管家帮以诚立足家政行业，以信服务天下家庭，家政就找管家帮。在此我郑重承诺，管家帮为您提供标准规范放心的家政服务，绿色有机健康的营养产品，管家帮帮您管好家。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如果说呢，安徽的美是单调的，清一色的粉墙黛瓦像极了一位素颜的美人，那么安徽的春天绝对是美的缤纷，美的绚烂。它像是一位初学画画的孩子，将五颜六色的颜料倾洒在了整座城市中。清晨薄下蓝绿的河水，岸边的那一抹亮黄的油菜花，桃红柳绿悄无声息地惊艳了四方。一生吃绝处，无梦到徽州。安徽的春是摄影师镜头下拍不完的色彩，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景，淡雅明快的建筑色调在隐约的迷雾中宛如画卷。在这里，花静静的开，水静静的淌，鱼静静的钓，人静静的老，或许这才是人们所向往的岁月静好。走进了徽州，步入那一个个由粉墙黛瓦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精美的雕刻和让人无限遐想的天井组成了徽州民居，仿佛走进了梦中的故园，回到了过往的淳朴岁月。夕阳余晖暖暖地照在这古老的一房一瓦上，静静的时光也泛起了一丝淡淡的诗意。在徽州，总一种风景温暖了心，走进了梦。空山鸟语，雾里人烟，小桥流水伴着淡黄的油菜花，错落有致的马头墙，静静的雕花老楼，润着水的青石板，飘着香的空气，都是令人向往的风景。无论是星月轮转下的粉墙黛瓦，还是那清美如仙境的山水，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早春的桃花与金黄色的油菜花相交辉映，一栋栋精美典雅的徽派民居掩于其中。高高昂起的马头墙，湖水清涟，拱桥如虹，漫步在乡间小路，云雾涌起的那一瞬便是它最美的时刻。若隐若现的风景似乎在向世人倾诉着，安徽的春天才是你最不该错过的人间天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陪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掂在我心那一记。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爱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

刚才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小萨的听友，他说特别喜欢听梁静茹的歌，尤其是三月份春天来了，自己的心也开始萌动了，想要点一首暖暖送给每一位听友，愿所有人每一天都过得暖暖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下午18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

clapping my heart so I can something to say. Slapping lovers in the hearts to see, but people change, but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 We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of the dark, but I got something trapped in my heart so I can something to say.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 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敢于直面自身缺点的人，自我认知会不断提升，他们会以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挫折，不会轻易地将失败归结为外部原因。经典969，我是云奇。没有人生是完美的，揪出自己的短处并且干掉它，这种感觉好极了。 我爱的人爱别人，嫌我长相不够迷人，枉费我狠心分享伤和诚恳，怎么美丽人生只给美丽的人。 我爱的人爱别人，嫌我赚钱太慢吞吞，水中惨案三不五时就发生，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 无论如何要见人， 让比赛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 也许他们没有福分， 平凡如牵牛花的男人， 牵牛花般的女人， 要有品味才闻得到芳香灵魂。 爱的人 爱别人， 嫌我普通带不出门，看着窗外嘲笑我等霓虹灯，这花花世界没有我的份。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 无论如何要见人， 让比赛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 也许他们没有福分， 平凡如牵牛花的男人， 牵牛花般的女人， 要更有品

法你要想像能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日子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像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别人的幸福还能怎么嫉妒？跟

幸运，说一声也算聪明，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九点半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懂女人和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美丽。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阿姨，今天我们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检查完毕还有鸡蛋领哦。 嗯。哦， 叔叔你好啊，我们这周有免费的专家健康大讲堂，您一定要来呀。 好。阿姨，我们今天搞活动，看您特别合眼缘，送您一套我们的产品，价值2888，包治百病。这么好啊，在哪儿啊？ 阿姨，上次的产品怎么样啊？再来一套吧，我们还有限时礼品送您。 阿姨，如果您买两个疗程，我们还会送您一个疗程，特别合适。 上次的产品怎么样啊？ 我们还有限时礼品送您，大家一定要来呀！ 大家好，我是于丹。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提醒您：老年人购物，千万警惕保健品消费的陷阱。切勿轻信免费呀、优惠呀、限时限量啊这些诱人的字眼。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让老年人不再因为消费纠纷问题徒增烦恼。 生命里，不懂女人和意义。 如此的唯一。让每几个字感动你，让一幕触动着你的心，只希望爱着你能成为幸福的代表作品，没有太多华丽艰辛，却有着温暖藏在心里，想到就会微笑的回忆，我要送给你。贴心常常忘了你，总是忙着工作，总是把爱情放在角落，你说爱情不容易，我却让你一个人去努力，怎么继续。其实我很肯定我是真的爱你，只是我总以为所谓爱情会先有联系，原来我还在学习把爱说出来这一种勇气，我在努力，只希望这首着你的证明，不只是单纯的歌曲，更代表了我想说的心情，只希望爱着你能成为幸福的代表作品，不需要刻意的设计，幸福最难的简单甜蜜，为你量身定做的美丽，我要